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得意的笑来自于李丽芬。哎，我跟你说啊，鲸鱼，这个你看看大家的呼声，大家说自从这个我回归以后，这曲风又回归正常了。 每一天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你看看你回来之后的曲风，我给你细细数一数。嗯、来自蔡依林的《看我72遍》， 嗯、 来自腾格尔老师的《桃花源》 嗯， 今天居然连李丽芬老师你都请出来了。 对，因为 请问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这场节目呢，主题就是特别得意。 嗯 嗯。 嗯， 就是这么干的得意吗？我终于听到一点音乐了，好吧？ 哎，你这个人老说场外信息，这不是刚才被我放进电乐碟吗？啊！ 今天我们不仅有场外信息，我们连场外的人都给大家请过来了， 你还马了人，太过分了。 那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趁着金鱼马人的功夫呢，我就先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早晨呢，南郊观雁台的气温呢是3.0度，受到了高空槽的影响。九号呢，早晨本市东部仍然有雨雪天气，号称有雪，结果出来我一看是雨。哎呀，这个 你先别说的太早，因为是这样的，北京太大了，你这边是雨，其他地方可能还真是雪。 所以上午反正天气呢会逐渐转晴了啊，11号呢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左右啊。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天，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小雪，天气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总体来说呢，这个雨雪天气呢还是给我们的出行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各位呢在出门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 East 大摸摸，第二名张旭，第三名凉白开，第四名飘摇的云，第五名是中意。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梦梦，第七名关关，第八名太子，第九名 A95 以及第十名侯小豪。来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当中，都可以进入到视频聊天。今天是周四， 哎，我们要 K 歌 battle， 同时呢，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俩的倩影。 我的人已经码好了，想要看看我码了谁？ 我的玩具也已经码好了，我就不相信你的人能战胜我的玩具。 就我这个人带着一堆玩具，今天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一次性的就可以看得到啊。 是，所以大家现在呢也是非常关注我们直播间到底我们现在什么样子，以及我们今天要说点什么呢？来，我们有请大佐。 Hello。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就来聊一聊如何让你告别懒惰，坚持到底吧。 所以到底如何告别懒惰，坚持到底呢？ 到底怎么告别懒惰，坚持到底呢？大佐， 其实没有办法告别懒惰，坚持到底。如果你现在， 大佐怎么是活的？他为什么会回我的话？好假啊，这一段演的。 今天大佐怎么是 活的？尴尬呀，你们两个真的是 什么呀？这是、 啊、因为今天大佐来到了早安音乐秀。 哎，好，大家好，我就是大佐。 左爷对我刚才给你送的这段 BGM 还满意吗？决战紫禁之巅。 你别紧张，今天不一定 决战紫禁之巅是不是？ 对， 今天不要因为来了一个男主播你就破罐破摔好吧。 那大佐是什么？是什么？这是怎么说？就是新奇的大佐男主播，对不对啊？就我们的人，这怎么是你的人呢？ 是这样的，我必须得替大佐说一下，人家是95后。决战紫禁之巅这部影片确实有点太早了。他可能当时播的时候他就还在学走路吧，我觉得。 这你看过吗？啊， 如果要是说真的话，昨天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到决战紫禁之巅，我想到的只有爱情公寓当中的那个小桥段而已。 并不，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台湾偶像剧。你知道这里面，就我大概给你简单讲一讲啊，就是两位男主角但凡需要 battle 需要打一架的时候，两个人就会斗舞，但他们那个斗舞吧就是各跳各的，就随时随地不分场合的来了一段各自的 solo。 就是 所以你今天准备好了吗？一会儿要开始跟我 尴尬的抠脚、 啊、 就是脚抠四合院的那种。哎，最近呢其实这部非常老的偶像剧哈，又重新的火爆了起来，引起了 PD 的兴趣。每次就给他提供了无限的欢乐源泉，所以我们听到这段 BGM 就是决战紫禁之巅的背景音乐。 哎、好了，歇回来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呢，就是决战紫禁之巅这部电视剧呢，如何让大家告别懒惰，坚持到底的啊。 哎，不，这其实是我想出来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呢因为上周思萌来代班的时候认真的鼓励了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健康，就是好好的运动一下哈。因为我是健康方面可能出了一点小状况，他说你还是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还有抵抗力。 是， 哎呀，确实说动我了，所以我经历了大概10天左右的心理建设吧。昨天终于做了一段为期14分钟的瑜伽。 8分钟的时候已经喘在地上，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坚持下去 、所以今天就想让大家来给金鱼支支招。哎，今天呢大作业和 PD 在一起来给我支支招，如何让我告别懒惰坚持到底。 是，同时呢今天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回复我们，同时呢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中，参与本期的互题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今天就会 互题话动， 互题话动就会送出奖品， 决战几斤之鸡。 哎，今天的节目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上午10点前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啊，就可以领走这个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的玩具券了啊。 是的，那么还有昨天没有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说因为信号没有听到节目的各位啊，有大福利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已经正式开启了，有玩具反斗城的五重大礼包等你来拿。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一次我们的文艺小右也专门的拍摄了一段vlog 就、 哎、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看到你紧张，看到你亲切啊、而且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应该也已经看到大佐旁边摆了很多的玩具啊、像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有朋友问九爱，你说这是卖玩具吗？当然不是，这些玩具都是要送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送法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五重大礼该怎么样去拿走呢、 那么接下来呢，把这首歌曲我就先送给鲸鱼啊，希望你在8分钟之后能够坚持到14分钟 彻底，是不是？ 好不好？坚持到底，来自阿杜。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在风里，在雨里。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缤纷玩具节， Hello， 大家好，我是974缤纷玩具节玩具反斗城联盟好奇队的大佐。别看大家都叫我文艺佐，但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一个狂野的骑士梦。再成熟一点啊，我就爱上了赛车。虽然从未上过赛道，但发动机的轰鸣声常常在我心头回荡，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声浪感受。或许大家心里面都曾有过骑士梦，但是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梦想一直只能是个梦想。今天圆梦的时刻来了，玩具反斗城上架了全新的堪称艺术品的赛道机器 Panigale 的乐高机械组。原车作为杜卡迪的巅峰之作，可以说是为赛道而生的最强赛车之一。这款摩托的整体做工继承了杜卡迪家族的精细工艺，颇具意大利风情。玩具反斗城不仅将该车的机械传动、V4 引擎、悬挂系统等精彩设计在拼搭模型上一一复刻，更是采用了丰富的活动组件，让大家在组装过程当中学习机械原理，体验将一个个零件拼搭成一辆完美机车的成就感。快来玩具反斗城，重新拼起你的机车梦吧！如果想拥有同款玩具，就赶紧来抢券吧！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即可取得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听众专享玩具券，顶券听众更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玩具奖品。早音乐秀好奇队的队友们，现在赶紧集合！我们还会选出好奇队玩具代表和最王牌顽皮队 PK。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1分钟免费购物的终极大奖哦，大家快去抢券参与互动吧。 974缤纷玩具节。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刚刚听到了，大佐又下疯了一问这个召集令啊，我们现在 谁下疯了， 下疯了一顿，这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就要召集大家来赶快加入到我们好奇队的战队当中了，对不对啊？ 一定要加入进来，因为 PD 需要大家的鼓励。今天大家说 PD 需要贷款还个罚款是吗？大佐来了以后你怎么了？ 不是，你这个人场外信息说的过多。不愉快的事情让他过去嘛，是不是、啊？ 这不是场外信息，这是大家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到的。不过刚刚很多的朋友看到了啊，这边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有很多的回复说，哎，具体是怎么样去领这一次的奖品？因为昨天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截图把这一次我们早安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推出的974的这一次的玩具的嘉年华然后的海报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或者说直接把我们这条推送转发到朋友圈当中，就可以加入到这一次974缤纷玩具节的 battle 当中了。 我们今天呢三个人呢都各自准备了自己的这个最喜欢的奖品，比如我这个奥特曼啊，昨天已经让大家看到了，PD is watching you， 对不对啊？ 哎，是的，还有我这边呢带过来了我的迪士尼冰雪奇缘的魔镜梳妆台，怎么样？是不是就像我昨天跟大家透露的这个场外信息 ？PD 这个小小一盒，我看起来特别大的一个箱子。 你那个好大一盒， 但其实它的这个价值比我高好多。 对，毕竟人家那个是纪念版的 PD 嘛。 纪念版的 PD。来，我们看看大佐现在呈现的是什么啊？ 哎，对，这个也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啊，这个乐高在2021年推出的最新的杜卡迪 Panigale 的机械组件。如果投票给我的话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投票给我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跟我同款的这个杜卡迪的 Panigale 的 V4 引擎发动机的一个机械组的拼装玩具，真的是超值大礼。 大家如果投票给我的话，我就把那个 PD is watching you 那张图片发送给你。 你们怎么回事？开始各自拉票了还行，别忘了我们都是早安的好奇队。 是了是了， 我们要共同 PK 的是晚间娱乐最王牌的顽皮队。这一次我们974的缤纷玩具节玩法多多，多重好礼等着要送给你。详细的参与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2张300元的礼品卡要送出的，大家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玩具反斗城中国，记得在玩具反斗城中国当中回复974三个数字，成功领券之后来参与今日份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300元的礼品卡奖励。 对，是时间限定的啊，10点钟之前哈。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由静瑜想出来的啊，怎么样才能坚持到底呢？太子说，要说坚持到底，有段话说得好，是什么让我们拼命工作？是什么让我们坚持没日没夜的工作呢？是爱吗？是责任吗？不是，因为以后有人说我会大富大贵。 哦，是这样的。所以思蒙说我一定会瘦，所以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是吗？ 对啊，因为思蒙说你以后可能会大富大贵啊。 思蒙说， 思蒙说的，为什么？ 这可能有点不太靠谱。 一飞说呢，他觉得最好的坚持的方法还是兴趣，有兴趣的加持呢，是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也一定会坚持的啊。 嗯， 但如果说本身就枯燥无味，那也可以找一个小目标嘛，是不是啊？ 哎，张旭说，战胜懒惰、坚持到底的最佳方式就是坚持你所热爱的。你要战胜的是你不喜欢，但是却不得不去做的，所以这就是要考察一个人的自律能力了。 嗯、有道理啊，那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没有给我什么小目标，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枯燥，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怎么去坚持到底？ 你不是看我都已经开始减肥了，你还不打算把早安快跑真正的跑起来吗？ 我打算给你几首战歌，接下来这首歌 又是给我的啊， 就是让你看到困难，你说困难这件事嘛，对不 对啊？ 然后就跟他打一架， 困难像弹簧，看 我只看到了困难而已。 对， 这样我就跟困难决战紫金之巅，好不好？ 好，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战歌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Beat It。 放上了刚才说我们要坚持到底的这个战歌之后呢，大家果然呢非常兴奋，说今天是80后的狂欢嘛，为什么都是小时候听过的歌曲。但陈大诺呢这个时候说到了一点，他说作为资深的懒癌晚期患者，在在线等待你们的解决方案，因为呢我健身跑步游泳没有一个坚持下去，最久也就一周吧，然后就作罢了。瑜伽年卡、健身年卡、私教课程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力。 我参考我 求救。至于80节课， 50节之前的时候说一共报了80节，最后就是过了一年半以后 还 剩50节， 还行，最起码去了1/3，我觉得这个量还可以的啊。 是吧，真的，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在给自己狂做心理建设。 还是吧，你还真接啊，这话 就是每一节课都可以增加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对吗？ 对，在内心做过无数次的 battle， 客单价一下就提高了起来啊。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去坚持呢？但你看，圣黑猫萨玛说，为什么我们要勤奋？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如果你问孩子的话，答案就是被逼的，被我爸妈逼的啊。 所以你知道，长大之后没有另外一个人去约束你的时候，全靠自己自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啊，是真的差呀。 所以呢，这个大家今天呢，如果有这种真的是比较高效的人来给我们稍微支支招哈，但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就是思萌这种本身很自律，可能他的这种建议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是不是啊？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跟自律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其实刚刚一菲跟我提到了一点，我觉得挺好的，还是要从兴趣出发，因为有兴趣的加持是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也一定会坚持的。就比如说去健身房或者说定期健身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压力，但对于思萌来讲就是他的快乐呀，他的快乐源泉就来自于这里。如果他一天不练的话，他会觉得浑身难受 啊， 但我练一天我浑身难受。 所以大佐有什么坚持下去的事吗？跟我们分享分享呗啊。 如果你要说真正坚持下去的事儿，那可能就是对工作的热爱吧。对， 哎，就是在这里我必须要给大佐鼓一下掌，是这样的。 PD 今天对你没有要求，你不用说这样的话。 这个点就开始上价值了，是不是太早了点？ 因为快要到年底了嘛，哎，说实话要对文艺小优这一年的工作做一个总结。 哇，真的吗？ 开始的时候呀，真的想说每天在节目当中变着花样的去给大家说话题，压力挺大的。但小优真的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了。 是。所以呢，小优在工作当中发现也告别了小时候的这样一种顽皮，变得逐渐好奇了起来，对不对啊？ 你要硬拉歌也没有必要非拉着我们小优吧。 就很奇怪，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来支支招，如何让你告别懒惰坚持到底，同时一定要赶快去玩具烦恼城中国的微信号去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会有大券放出。 翻开旧旧的相簿，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我放下相簿，头靠着窗户，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 终于盼过关，尽管忙完不分的气球在离口中飘散，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 运动，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五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五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还记得昨日份的音乐早餐吗？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阿令教大家如何不用水焖出一锅大虾。这不，哎呀，巧了，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丸子在昨天9:01的时候也投来了这样一份无水无油无花椒的焖虾做法。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我们要是把这个无水无油无花椒焖虾的做法进行到底啊，来看看今日份的做法有什么不同。首先呢，我们把活虾先洗干净备用，准备姜片、香葱段，再准备适量的料酒，把姜片先铺在锅底，然后再铺上小葱段，将洗干净的活虾放在上面，然后淋上适量的料酒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盖上盖子，开火计时3分钟就可以了。注意啊，这个大于3分钟的肉质可能会老一些，看个人的口感。这样做出来的无水无油的焖虾呢，肉质非常的鲜美可口，再调制一碗芥末酱，然后一起来蘸着尝，就非常的完美了。而且呢，非常的快手方便，搭配自制的无糖乌龙奶茶，简直是减肥人士的绝配啊。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虾是高蛋白，特别的适合减肥人士去补充蛋白质。那今日份的这个无糖的乌龙奶茶呢，也和鱼鱼子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用的是3得利的乌龙茶加上鲜奶，这样配置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棒，丝丝入味哦。今天小丸子想要送给每天听早安音乐秀的小耳朵们，想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都有好的心情。那配合着今日份的音乐早餐，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来自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也在今天的音乐早餐当中为大家送出。如果你也有音乐早餐想要分享给更多上班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把直接做好的成品还有呢简单的文字介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那作为回馈呢，经理也会给大家一次点歌的机会，来告诉我们你想点播给谁，点播什么样的歌曲，在上班路上为他送上祝福福吧。 妈妈说更多事别太计较，只是失眠干燥的了我，我睡不着。如果说马兰要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糟。我的枪不会装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怕清风下不需要提升，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与你们想象，拍个电视剧为了用尽一生的钱的梦想，收视率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的假象。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榜样，背口袋摆好带着钱都要大气的模样。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人教材。 四月也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欣赏，要控制意识不能就跟毒下风人来下的我不想，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哦如果叫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轻易停歇， 音乐早餐。 大家在听着音乐早餐，但是我们却看着静宇在化妆啊。想了解这一幕的话，赶快过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哎，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鱼鱼子开了自己的直播啊，可以到抖音当中来找到一下 JY974， 就是静鱼的首字母 JY974。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一起玩，然后待会儿还要一起 K 歌，同时呢，今天大佐来了也想跟大家聊聊天，哎，所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天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听天 FM 当中，也都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静鱼别忘了一会儿开会啊。 就还开会。 天气越来越冷了嘛， 当然要开会。 哎，我们先跟大家说点暖心的事情，因为各位车主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的爱车年终福利会这个大会要开始了、啊、 哎，你看我听到开会我都不怵了，因为这是爱车的年终福利会啊、 是啊， 这个谐音梗扣钱吗请问。 特别为您送上了这个年终的换新礼包，投保满额、什么精致洗车呀、精致打蜡呀，通通的免费享受。 对，而且今天我不是说了吗、我很懒嘛，希望大家来给我支支招，但是你看人保直销车险为我们懒人想的有多 非常的贴心、 对对， 太周到了啊。 你看这个懒人代办服务也是非常的贴心周到啊。 最后呢，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北京人保保财险的微信，回复北广就可以锁定年终换新礼包，还有更多的好服务让人保来告诉你吧。 哎，好， 不错不错不错啊，今天都是按稿子来的 啊，今天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年终的福利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啊。 是啊，但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到的确实就是坚持到底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来治你这个懒癌这样的事情啊。刚才有很多小耳朵已经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跟答案了啊，比如说呢，这个无名说健身要坚持的话必须要找一个兄弟，找一个 brother，互相来鼓励，互相监督，才能够战胜懒惰。当然对男生更好的办法呢，是带着心仪的小姐姐一起去健身房跑步，至少能够增加5公里，卧推都能平地长10斤，最后能够收获一个强健的身体。还得带着小姐姐去啊， 就这个就是需要 有 一个就是你需要除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对他提不起兴趣之外，你就要给自己找一个其他的理由。 对 啊，比如说就是好看的小姐姐呀， 给自己找一个兴趣点嘛。 对，兄弟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自家的宝贝。你看小坏雷克多说，我觉得我治愈懒惰的方法就是我们家的小宝，因为嘛，为人父母要给孩子做个榜样，我要坚持一起学围棋，明年2月份我们俩要一起去考级。哇，太多了这种。 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但是呢，你就是如果把这个圈再扩大一点，就变成一个团队了哈。阿杜小迷弟说，这个我有发言权，坚持跑步2年，全马完赛330，第一次找到周围的跑步圈的类似跑团呢，然后呢第二次，然后他就开始自己组织本小区喜欢跑步的人，已经最后呢组建了一个跑团。他说现在我那个跑团呀，每年都有很多瘦10到30斤的，体检几乎都合格达标。 哎，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而且今天好多其实说自己要给家里的孩子做榜样的父母，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厉害，因为他每天在家里都是回家了之后就瘫倒看电视嘛，所以呢，他们家宝贝儿回来之后，他说你去看会儿书，他说啊，为什么我要看书？然后就说妈妈你在看电视，我为什么要看书？他又突然一下意识到了说，哦，其实因为自己的所有的行为都在被孩子看着，所以呢，他就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把家里的电视直接卖掉了，然后对客厅做了一个改造，就客厅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了，两排都是书柜，中间有个大圆桌，就这样配合着每天回去之后跟孩子一起看绘本啊，看书啊，一起讨论啊等等的。哎，他突然发现整个家庭的氛围都变了。 我还以为他就说啊，那原来咱俩的喜好都是看电视， 那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吧。 对， 你也不用看书了，你来看电视吧。你们这什么父母？ 对，我看到这个淼淼说啊，他说这个坚持是因为爱，说儿子小学1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每天坚持给他做早饭，而且我5天不重样。 就5天都不带重 样的。对，5天都不带重样的早 饭。请把这样的早餐投稿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分享给更多上班路上的朋友好吗？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了。然后他说儿子特别羡慕学校附近吃烤冷面的同学，我就在家给他做烤冷面，坚持早饭吃好，元气满满的去上学。哇，这个真的是特别厉害了。 对，我就还是期待你那1周5天我这边有多大的投稿量。 静瑜果然是我们看到的是坚持，静瑜看到的是早餐。 对对对对对， 哎，静瑜看到的是工作。 哎，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跟我投稿音乐早餐。刚刚也看到很多朋友还发了自家特别诱惑的这个什么豆皮三明治啊，好想知道做法。那么简单的做法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吗？分享给更多上班路上的朋友。 好了，继续给你们打气，来听到的是生来倔强，来自于南征百战 NZBZ。 他永不言败，生来倔强，有一种力旋律响起，昂首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艰难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饱受欺辱的牧羊，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地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 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着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重前行，不必沉默了，放手脚下，把你我的脊梁坚挺。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睁开了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刷新了记录，其他更闪亮，是我们必胜的艺术。不必纠结，你就一生满脸，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推开世界的门，揭开每个层，就不是你站在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一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给我们支支招去告别懒惰呢？但李李呢说，治愈懒惰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基金定投。 哇， 每天投200元， 嗯， 看着金额的变动，亏钱都到赚钱，那种开心会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然后一定会实现财富自由。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不用花钱了。 我先没有看到那个亏钱到赚钱，也没有看到金额的变动，我只要看到每天投200，每天都有200块可投。你想哈、啊，这样下来一个月就 哇，真的，你这个思路真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哎。 就我每天有200块，我会先想吃什么。 就静瑜呢发现自己那200块还得投进去，然后自己不能吃了、 对啊、 算了不投了， 完了还亏了，对不对？ 就这吧。 嗯，然后小花雷看到雷克多斯呢，我觉得治愈我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家小宝，为了给他做个榜样、会坚持一下哈。 哎，是的，就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的家长为了给孩子做榜样，所以也自己坚持下去了、小的时候自己弹钢琴都未必坚持得下去，但现在呢、为了教孩子或者说督促孩子练琴，自己考了个10级，这样的父母真的大有人在。 真的吗？ 哎 呀妈呀，说完了以后，我忽然觉得我这父母当的可能也不是很好。 我刚突然看向了 PD。 哎，没关系，你这个父母当的不够好哈，年底还可以补救一下。因为 爷爷当的还不错，我有7个孙子、啊。 玩具反斗城的大福利来了。 是的、 哎，在6.1之前呢，我们给大家送过一波福利了，那这一次的福利还要再加码，会更大一些。我们早安音乐秀这一次是联合娱乐队王牌一起推出了974缤纷玩具节，有玩具反斗城提供的5重大礼包等你来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有详细的玩法。那同时呢还有无门槛的券，就是看到就可以领的，去关注一下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直接就可以领券了。记得在每天上午的10点抓紧时间，这么好的福利赶快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 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呢， 就看一下穿紧身衣的 PD。 哎，可以看到穿紧身衣的我以前什么穿紧身衣的我。同时呢还有一张图片，大家可以转发，多多转发一下，集赞，对不对啊？ 转发的不是那个紧身衣 PD 啊，要转发我们活动的海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被这个紧身衣 PD 所迷惑了啊！ 我们是活动海报的， 谁让你转发我的紧身？那不是我的！哎呀，我都说不清楚了，气死我了！ 是你自己昨天说想要成为奥特曼，想要拥有一件紧身衣的吗？ 然后我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啊！ 好了，说不清楚，你待会儿就唱吧，因为今天是周四，待会儿跟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今天还有文艺佐加入，千万不要错过。 是我们三个一会儿会好好唱，但我打算这首歌的时间当中 ，We don't talk anymore， 就认真练歌，对吧？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Don't wanna know.Kind of dress you wearing tonight.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gotta love you like m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frame.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if he's giving it to you just r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frame. Oh, it's such a shame. No,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第二波 K， 第一波 K 歌就这么猝不及待。 第二波，第一波都没 K 呢，哇，今天要 K 这首歌啊！所以 PD， 你的手势舞学会了吗？ 我的手势舞今天完全都附在了大朵身上。 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以及听天分的聊天室，还有抖音搜索一下 JY974， 鲸鱼的首字母 JY974， 就可以看到跳舞啦。 雪花纷飞， 步步就在入怀。 大苏，你是怎么了？ Fly， 爱爱， 好油腻啊！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来，亚维上线了。 世界越来越期待， 未来越来越期待。 我清空心花怒放，表白不去小节。Fly， 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一起来，手势舞。3, 2, 1，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没错，你听到的就是五个人的联唱啊，来自于大佐、静瑜、郭鹏、袁娅维以及陈伟霆。 怎么好意思呢？ 来继续啊，娅维。 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哦，是这样。 Fly， 爱爱爱 ，to the sky。 哦，你也 fly 呢？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哎呀，不会 唱。你把我打 捧人是唱歌。 越期待， 期待什么呀？ 我舞清空，心花怒放，表白。 哦， 你也学会了。Fly， 爱爱 ，to 处处的 sky， 上天了这是。 来，三二一， 一起来检验大家最近学会了没？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暖都敞开。 我请大朵啊。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来把所有的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一起来 ，The future, the future， 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come on， 一起向未来 ，Yo, yo, yo, yo, yo, what's up? This is AKA， 哎， 你说， 这是我的 这 哦，这是 AKA 大佐， 王平九老师会不会把北京音乐广播拉黑啊？ 应该不会吧？就是他觉得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就五个人的段落，分别是， 分别是还要再报一遍名字吗？当然了，这首歌曲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次的口号宣传推广曲。那一开始呢是陈伟霆和 Tia 袁娅维，也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就是再加了我们三个捣乱的一个版本。那后来呢也是由易烊千玺来创造了一个手势舞的版本，现在呢是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推广当中。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所有的 DJ 也参与到了这一次的拍摄当中，有一个 DJ 的版本，现在也看到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公安干警啊，边防人员呀、等等，大家都参与到这次手势舞的学习当中了。你学会了没？没学会也没有关系，因为PD也没学会。 没学会也没有关系。 你怎么这样自己都接回来了？ 是这样的，没学会也没关系，因为 PD 也没学会啊。 好了，欢迎 大 家，大 家可以跟着 PD 一块来学这个手术嘛。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一下，同时呢，对我们的评论马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在一首吵吵闹闹的歌曲之后呢，准备给大家稍微安静的洗洗耳朵。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心动》啊！你今天看到我们三个在这里，你难道不心动吗？ 对啊，我们都把滑雪进行到底了， 对， 没有听到过这样滑雪的大佐吧？ 来感受一下。 第二首歌要加油，不能这么滑过去了。 来，是《心动》。 你完美弧度最新，勾勒修长的身形，带着樱花的香气，恨不得贴近。哦，对。正步步走来，让我怎么能够不期待？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想吃就想要逃跑。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在这满天粉色的季节，除了樱花和爱情。有心动的你，转角遇见咖啡厅，遇见我心动的你，檐下摇曳的风铃，叮咚叮咚。哦，对面那个男孩正缓缓走来，让我怎么。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两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想来说一说减肥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些变化。有人说呢，减肥的过程当中如果身体出现了4个变化，说明你正在瘦。来一起看一看到底是哪些变化呢？第一是腰围缩小了。如果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的腰围缩小了，平常穿的裤子有点松了，那么恭喜你，你正在慢慢的变瘦。这说明呢，腰腹部的赘肉已经慢慢的开始减少，而多余的脂肪已经被消耗了，小肚子很快就慢慢变平了，效果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月鸟小哥哥这段时间呢，发现自己的腰围好像稍微细了一点点哈，看这条还是符合的不错的。第二条，运动的时候不觉得再累了，反而爱上流汗。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确实很不能适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也渐渐习惯了规律运动的习惯，身体慢慢适应了这样的节奏，运动起来呢也更加得心应手了，反而让你开始喜欢上了这种流汗的感觉。这就说明你的身体素质正在不断的提高，这种变化不仅仅能够对你的减肥有很大的帮助，也让你的内心对于运动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质的改变，这也许要比体重降低了还重要。比如说我，虽然呢体重降低不是太多，但是呢，确实对运动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 fall in love with it 啊，就是确实完全的进入到运动的状态和节奏当中了。第三条呢是腿部的缝隙会变大一点点，这条呢主要是因为腿部会比较容易堆积脂肪嘛，所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如果呢你的腿部练得越来越细，有可能呢就会让你的身材看起来更加的纤细修长一点点。但是我的腿部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正呢基本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一道光线。好了，第四呢是口味变得清淡了。发胖这件事呢太多也是因为是油腻而造成的啊，比如说甜品啊、肉类啊这些东西吃多了有可能会这样啊。那近期发现呢，减肥一段时间自己的口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经常吃这些食物了，反而比较喜欢吃一些富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那么就请继续保持住，你的体重会很快就会降低的。管住嘴这件事儿呢，月鸟还得继续努力了啊。好了，不光是我，如果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也不妨来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年轻时候能够引起追忆的歌曲，这两天开始有一些回忆的感觉了。2001年来自于 BAD 这个组合带来的一首单曲《不安静》，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竟然这么想你，竟然这么想你，我的双脚带我走进这么想你，忘了你离去，穿过楼顶失去重力， 不知不觉我又回到这里，全世界最高的记忆。 原来我的手停动， 新回归的我，每期早安快跑是不是做都不划水？ 那所以之前没有回归之前的早安快跑出了什么问题？ 每一期都在划水。 哎，我们俩今天很会抓重点啊！ 哎， 你们俩怎么每次总是这么负面的看问题呢？ 突然发现大佐跟我太合拍了，所以明天让那个 PD 用心准备早安快跑，我们两个一起上早安音乐秀怎么样？ 哎， 就是这样，很合适吗？ 瞬间就给 PD 哦，合着上两周。换了两个新搭档还不够啊 对，想尝试一下小文艺小右 行，那你们俩上节目，我就准备去这个玩具反斗城去领礼品了。因为呢，今天我们的奖品就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份。 哎，那如何领取呢？上午10点之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3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到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而我们节目提供的300元的代金卡两张呢，大家只需要先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之后，再来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赢取走这两张300元的代金卡了。 是，那么今天的话题互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让大佐来说一下。 怎么又是这个 BGM？ 你让我怎么接这一段？我跟你讲， 你把文艺小又整不会了。 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一块来支招，如何让你告别懒惰，坚持到底。 这段不是提前录好的。今天哎，大佐来跟我们一起直播了啊！通常呢，大佐来直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要大福利送上的， 没错。 而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就送出礼品盒了。 嗯， 那这一次呢，有好多的玩具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今天是周四，我们要 K 歌欢乐上班路，同时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听听 FM。那在抖音当中呢，可以找到鱼鱼子的抖音 JY974， 鲸鱼的首字母 JY974， 也可以和直播间里的我们三个一起来聊聊天。 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大福利送上，同时大家呢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回复一下974，紧身衣就不要发了啊， 发紧身衣也可以收到， 发紧身衣可以收到了， 哎，我已经给大家设了， 也可以吗？ 啊，也可以， 不要看我的紧身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坚持到底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紫金之巅一会儿再放，接下来我们要放到的是来自于 坚持到底吗？ 莫文蔚的一首歌曲《没时间》，这就是很多懒人的这个通病，啊。 对，没有 时 间， 没有时间运动，没有时间 躺着 学习。 说到这儿，你俩话话这么多， 没有时间工作， 就是我们俩的心声啊。PD 听到了吗？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呀。 当真的地平线又转了一圈，晴天中。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的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被。 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轻轻的跑步鞋又转了一圈，明天终于出现。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 E 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4S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 400123456七。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 凶。哎呀，当时这个我们听到的是没时间，但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确实没有什么时间，三个人都互相刚才在不停的介绍周边的产品是什么。 是的，哎，这一次呢，我们的974玩具嘉年华邀请大家缤纷玩具节当中有5重大礼包。 对， 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我们拿了几样玩具啊，除了我们的这些 DJ 们的挑选 DJ Choice、那么还有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1000元的玩具大礼包。其实在直播间当中好多人都对我们的这个地球也很感兴趣，大家都说有了这个还要约书讲地理，还要约书讲地理干什么。啊，这是一个可以帮大家学习地理百科的一个玩具，当然它原价挺贵的，但是用了我们这一次的满300减108的券就非常的合适了。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满100减50多块钱的这个券啊。现在呢，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券的。没有的朋友抓紧时间去领。那么如果想要获得这个1000元的礼包的话，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详细的方 式，对，有一张海报，对，大家可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然后去这个 集赞 啊，截图，我们会在这个点赞量最高的几位当中选出几位幸运观众去送给他，比如说这个地球仪啊，还有身后好多的 玩具，不止不止，因为1000元的礼包嘛，这个地球仪就还不够，就所以还有是其他的东西给加进去，整个一个玩具的大礼包啊，要送给大家的， 哪里不会点哪里， 赶快参与到这次的974缤纷玩具节。同时今天是周四，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刚刚那一首一起向未来手势舞我们在直播间里跳得很嗨，而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我们三个人可要真正发力了，体现一下什么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一。 嗯，对， 认真的吗？ 我就补充一句，那个你们拿地球仪也可以听于叔讲地理啊。 你内置的、 不妨碍的，不妨碍的，不妨碍。 好，下面还是开始我们的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时间吧。 好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先来首战歌给咱们三个鼓鼓劲儿，好不好？这首歌曲叫 Believer， 我们一定能够唱首好下面这首歌曲。 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Hey! You made me up, you made me up, believer!Came from, hey, you made me up. what's about to happen is we see the dragon. I link with the dragons and we gon' get ratchet. No need for imagining,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Second thing second, I reckon immaculate. Sign about accurate. I know the strength that don't come without strategy. I know the sweet that don't come without cavities. I know the passages come with some traffic. I start from the basement, end up in the attic. And third thing third, whoever call me out, they simply can't count. Let's get mathematic, I'm up in this school. Is you a believer? I get a unicorn out of a zebra. I wear my uniform like a tuxedo. This dragon don't hold his breath, don't need a breather. Like human cedar, the son of a leader. I know the blooming don't come without rain. I know the losing don't come without shame. I know the beauty don't come without hold up. Last thing last, I know that torture don't come without wane. I know that losing don't come without gain. I know that beauty don't come without. And the flames, you're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and it rained down, like... 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意，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时间，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点。我们所以今天要唱什么歌曲呢？大家一定没有想到。 你很忙吗？你不是刚休了个假吗？ 对呀，你不是刚刚回来吗？ 但是我是牛仔啊。 你倒是戴了个牛仔的帽子。 对呀，你们俩谁像牛仔？ 牛仔就很忙吗？ 牛仔，那你唱唱歌你就知道好不到底很忙、啊。 好了，别杠 PD 了 ，K 歌欢乐上班路，牛仔很忙，一起来。 啦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着马蹄，小妹妹追着口琴，夕阳下面的剪影， 还不错、 哦。啊，所以呢？ 那风景，接下来介绍我自己。 你好，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为什么呢？ 很多人不长眼睛，校长都看不起，只手空拳又耍手的蚂蚁。 一起来， 你好，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麻烦 你们一起上，我才开始见，每天就快穿都累了，一身也累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可不唱，你们有几个一起唱好了？这一会儿我每天需要我牛仔很忙的， 咿哈！ 听出来了吧？今天是静宇挺忙的啊，静宇在一直努力的拉主 K， 不让旁边这两个脱缰的 野马 牛仔跑得太远。 脱缰的小毛驴儿， 呀呀！ 牛仔很忙 ，K 歌欢乐上班路，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放松一下。 我啦啦啦骑毛驴、 啊、 因为马跨不上去， 原来这样啊， 洗澡洗去泡泡浴、 啊、 因为可以玩玩具， 好心疼， 善良的心都只穿着牛皮、 啊、 哦，跌倒时尽量不压草坪， 大佐 想歌赞美睁眼睛，我曾经答应上帝、 哦、 除非是万不得已、 啊、 我尽量睡上笔记，老板的来杯奶昔，要逃命先请你顺便喂喂那只小毛驴， 起来， 真的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我在开始点，每天这个话都来了， 一起来了，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 你们一起了，一起上好了， 声音呼唤我，美女需要我，你在上好了， 耶哈，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 音效器已经按捺不住自己，脚步快的旋律，还有一段。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你们一起上，我在赶时间，每天都工作都累了，流血也累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不长，你们有几个一起上好了？声音呼唤我，美女需要我，你在很忙的。 好累啊。我一直在 听完这首歌，我觉得里面的一句歌词特别写实，每天决斗观众都累了，每天 K 歌 battle 观众 也累了， 都累了， 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蓝蛋是这么说的，这真是牛仔好忙，你们三个牛仔已经乱成一团。不止牛仔很忙，你们三个也好忙吧啊！ 今天也要加油啊，是这乱的三个人唱出了三十个人的效果，不是三个人、嗯、是四个人、啊、还有周杰伦。 哦， 不是五个人，还有牛仔，还有牛， 还有小毛驴呢。 子琪说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搜歌来听吧，不用麻烦你们唱了。 威震忙说：“你们唱的真是千姿百态啊！” 但是葵有籽儿啊、有葵籽儿啊，说 葵有籽儿， 有 K 歌的早上心情格外的好、 啊。 哎，所以每周四呢，我们都会挑选这样一天来跟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唱唱歌。 嗯、 你知道，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听的时候想要跟着唱，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你看着在直播间里的我们，从电波里传出的声音都这么的欢脱，对 对，就更不好意思了。 还好意思唱吗？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上我那张 PG is watching you。怎么拿到这张照片呢？发送紧身衣、 哎、 或者回复974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 PD is watching you。 行了，接下来我让就是我准备让一个真正的对唱，看看人家是怎么唱歌的，好不好？ 所以这是给我准备的 K 歌是吗？ 你要唱吗？你又要唱，你又准备毁歌吗？啊， 我毁歌，我跟曹哥很搭的。 我跟曹哥很搭， 梁 我跟卓文萱还不错呢啊。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嗯、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只要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成为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 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品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爸妈妈给我的梦想，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大佐一看就还没有过到这个怎么说呢？刚才那个瘾啊！ 歌的瘾。 对，那这波要不你再唱一下啊？ 那我来，我刚刚提前把大佐的话筒打开了，他本人并不知情。 是，但是 我以为是我以为还是我以为的呢？ 跟着李荣浩唱了什么？不着不多，你小心啊！李荣浩马上就会出现在早上热流行里。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一段，我觉得大佐和静宇也未必敢挑战，因为我们等来了1年一张专辑的李荣浩和许久未见的张惠妹，他俩的神仙合作对等关系。 这个真的是，我昨天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再三确认了一下是不是真的两人合作了这张神仙单曲 啊。我关注了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发现这个 MV 已经释出来了。 对，是我做 的。 这么横吗啊？ 上次我听到这样的神仙合作还是在上次啊，张惠妹和周杰伦的不该啊，太好听了。那这一次的神仙合作单曲叫做对等关系。 他们俩就在搁这儿的好久啊。但这首 歌搁这儿了， 人家这首歌叫对等关系，不叫废话文学好吗？ 这首歌呢，整个呢是由这个李荣浩一手包办词曲和全部制作，我们也不太稀奇啊。当然呢，最近呢他有个创作的重点，就是他希望有一个体系和系统性的表达，回到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之所以称为黄金年代呢，是因为音乐的纯粹和动人。哎呦，这跟我的新节目的宗旨很像嘛。啊， 你就天天在早上音乐秀当中宣传自己的新节目。 你讲什么 PD 要单飞啊？我们并拉不住。 懂了。 今天为什么要把大佐带来？ 明白了。好，那我继续给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啊。这个这次呢，李荣浩和张惠妹演唱呢，也是非常好的同步了这种立体的关系和情绪，也让听众很容易的陷入到这种音乐的氛围当中，包括这种情绪的氛围。真的，我昨天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回到了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那种情歌对唱的感觉给人的情绪跟氛围。 所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对等关系啊。 扎心都不说。后来明白距离只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 在一首歌的时间当中，能够让我们三个 DJ 同时不停的边聊边听、边感受，真聊真听真感受啊！ 我跟 TD 已经发出了战帖，好好练习一下这首歌，下周可以 K 吗？ 那就你唱李荣浩，我唱张惠妹， 我觉得可以。其实也想跟李荣浩说，张惠妹挺有钱的，没有必要一毛钱也不让别人赚，对不对？自己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 我就知道你的点在这里，真的是。 但你知道，就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是李荣浩不光你看到的词曲，连录音棚都会装修。 对 对对，就是他还承包录音棚装修等等等等，就是音乐产 业。就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嘛。 但这次这首歌曲呢，大家是不是能听出来了一点点？就是2000年左右，然后我们在买 CD、买磁带的时候的，听到了那种歌曲的感觉。 对，真的是，而且他昨天我第一次看到歌词的时候，就是真的有瞬间回到那个2000年左右，或者是2002年的时候，那种给人的情歌对唱的那种感觉。 你6岁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对， 今天都听到了， 没错。 哎呀， 你至于这个样子吗？ 你17、18岁的时候在听2002年、2003年的歌曲吗？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哎，也重新回来再听当年的老歌，所以才会有什么冷门歌手孙燕姿啊， 对啊，就是 重新再去周杰伦没有超话呀等等这样的冷梗。 再重新回到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触 啊！但是大家可能如果就是最近才开始听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大佐是这样一个男孩。他 我是这样的一个男孩。 他第一次唱的时候给我们放的是《卡萨布兰卡》，八几年的歌曲是吧？ 老灵魂，老灵魂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早秀丁太生来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了一下自己今天听到我们早安热流行的推荐曲目的感触。这是由李荣浩和张惠妹带来的《对等关系》。 哎，当然，同时呢，大家今天不要忘了今天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领券啊！10点钟之前，现在可能还有一小时20分左右了哈。 不太多的时间 了。你这个时间算的，我说早上10点之前啊，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这一次呢，我们974早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推出的974缤纷玩具节五重大礼等你来领，这个无门槛的优惠券赶快去拿。还有这些大礼包，包括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的这些来自玩具反斗城的好玩的玩具，都是要送给大家，等着你抱回去的。具体的参与方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赶快去啊。因为呢，如果再去晚一点的话就会 sold out 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Hawk Nielsen 的 sold out。 Like no one you met before, I'm running for the front when they're all running for the door. And I won't sit down, won't back out, you can't ever shut me up, cause I'm on a mission and I won't quit now. In a world full of followers, I'll be a leader. In a world full of doubters, I'll be a believer. I'm stepping out without a hesitation, because the battle's already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个0转一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音乐 很秀。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一首《对等关系》，以及刚才 Nielsen 带来的《Sold Out》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好像还没跟大家来聊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由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等人领衔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即将登陆院线了啊。 那这一次呢，由倪虹洁、锤娜丽莎还有王颖璐来惊喜现场的宣传推广曲叫做《女人万岁》也是正式上线了。而这首歌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它是改编自经典歌剧《卡门》 啊，《卡门》呀， 嘣嘣嘣嘣嘣嘣， 对，就是这个爱情。 我们曾经一天节目当中放过两遍， 太受大家欢迎了。歌剧式的旋律呢，加入了很多复古舞曲的节奏，营造出了热烈欢快的氛围。 嗯，当然你要说到舞曲呢，最近一部失传了很久的台湾偶像剧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 你太喜欢了，真的。PD 对，就这部剧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他真的是见谁跟谁安利， 就按头安利。昨天是不是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按头安利？请回答1988。今天按头安利《紫禁之巅》， 真的有点笑不活了。我们先把他的 BGM 放出来啊！ 又来一遍吗？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 该如何坚持下去？ 你乱讲什么啊！ 真的不想配合你这样的烂梗。 但是大家如果去看一下那个，就是两个人，他们是这样说的，是吧？女人，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在讲什么？你在乱哈拉什么东西了？你 PK 喽， 来呀！ 哎呀，别打！哎，不对呀、啊，这 别打了，别打了！要打也不是在直播间里打，你们去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打一打好不好？ 来，打起来，打起来，来风云变色，来去5566。 你心目皎洁，我怒吼冲天，忍耐总得有个极限。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鼓起傲气，霸气背后孤寂，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多凌厉。在电光石火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打赢好这场战役？剩下的够不够重？剩下的天下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一言两句就要融合，天地鬼神都在看我，站在自己的最顶尖，找一个出口。对立在风声鹤唳，没有人能打倒我这勇气。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传说，历史已经被我改变。背负什么样的神圣使命安排？什么样的鬼怨命运？也许你我几乎都快忘记真理，该如何证明？在电光石火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打赢好这场战役？有些下的够不够重？决心下的天下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一言两解就要融合，天地鬼神都在看我，站在自己的最顶尖，找一个出口。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come on, it's your turn now.Three and kill one, gonna show your best. Come on, everybody, jump, jump out. Put your hand in the air. Ah! Ah! 在电波失火中，我看不清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打赢好这场战役？留下的够不够重？决心下个天下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一言两解就要融合，天地鬼神都在看我，站在自己的最顶尖，找一个出口。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ey,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听众评价我们三个刚才的表演是九七四五王。 嗯，他们 说我们三个打起来了。 对， 对，说大佐轻易不跳舞，为什么一来就有一种赵四的风范？直接抢了亚洲舞王的风头啊！ 然后还有几个朋友怒截了几张图，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这是限定的。 对， 大家如果没有截的，我们一会儿也不会跳了啊。 请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出现啊！以前的时候呢，有 K 歌，现在已经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开始跳舞了。 当然，如果你想让我再跳的话，我也不会再给你跳了啊。 哎，但是我偷偷告诉大家，他们两个 battle 的画面我已经截图留存下来了，视频资料在我手里，稍后推送给大家。 哎， 云之晶说：“哎 ，PD 啊，因为你昨天的安利，昨天晚上我就看了《请回答1988》，真香。 哦， 那今天应该有 PD 的安利，更多人应该会回去看一看《 紫 禁 之巅》 之巅的，就不用从头到尾看， 大家 去网上直接去搜一下， 大家在 B 站搜一下这个就是高能片段就可以了，不用看全剧、啊， 就是一天的快乐源泉全部都带给你，就是早秀带给不了你的快乐，《紫禁之巅》带给你。 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好能解释掉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 嗯， 什么能让你坚持？ 哎， 你看我们三个刚才跳的 快乐让你坚持， 哎， 是 就做这件事情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 你刚有愉悦的感觉吗？ 开心，对，我看你们俩跳舞超愉悦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那个视频直播是可以回看的吗？ 应该是在微博可以回看，对， 哦， 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点击回看是可以看到全程的。 嗯， 你们两个这样的表现，还想让大家回看？ 不要了，算了吧。 好了，还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觉得呢，大家如果是想看我们回看的话，你是做梦啊。当然呢，做梦呢也有一些 想都不要想， 好看的梦啊。我们来 听，周星星和你做个梦， 让他来跟你一起做梦。 哎，但今天 PD 不是按头安利了这个《紫禁之巅》嘛？我也要按头安利一下全新的电视剧《我要逆风去》已经正式开机了。 哦， 演员阵容有龚俊，还有钟楚曦哦。 嗯，还有吴宣仪哦。 好天气，最温柔的旋律，想让你来听。我听着浪花深呼吸，又有一颗星星眨眼睛，最甜蜜的情节总会在梦里。穿过山林，继续跨过草地，躲过风雨迷雾的游戏，背景绚烂更让人着迷，手牵手一起向终点靠近，吹过夕阳落满洒一地，梦的最后只有我和你。我听着浪花深呼吸，飘有一颗星星眨眼睛，最甜蜜的情节总会在梦里。 不管怎么说，人们都是喜欢做梦的时间的。来自于周星星和你做个梦啊！如果这个梦呢是跟我们三个一起做的话，那应该就是梦魇了吧？ 不至于吧？我觉得今天挺快乐的呀， 快乐，挺快乐，挺快乐的啊！来，怎么说呢？我觉得让人坚持到底，最后呢，我们三个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就是让你快乐的事情。 对， 是的，今天 大佐 来到直播间当中，除了现场给大家来一段这个话题介绍啊，也并没有帮到我们什么忙，因为今天结束之后，我也并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我的懒惰，但是我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的快乐。 嗯，去哪里呢？ 去哪里呢？ 玩具反斗城啊！ 嗨，是的啊，那所以现在大家赶快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公众号，来回复9743三个数字，赶快把你的大奖券拿走啊！ 哎，是的，这次的无门槛券等着你来领，也希望大家可以安利给更多的朋友。 嗯，这是我们今天早秀节目组全体上阵的一期节目，我们俩真的是拼了老命啊，又唱又跳的，对不对啊？ 你跟大佐吧， 对，我们俩真的是拼了老命啊！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所有的小耳朵们，这首歌曲来自于 Night One 带来的《以梦为马》，希望你都能够在梦想的道路当中去一直驰骋下去。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我是大佐，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Your energy has run now. Please recharge ASAP. 谁也别想做我人生的强者。不管什么诱惑放在我面前，当我出生总是那么的抢手，在自己的舞台从来不会腼腆。想做就做，别去碍于谁的面子。敢说敢做，拿到属于你的链子。再阻止你的只是一个胆小的骗子，玩着第一集的戏法，攻克强大的心。我们是咬紧了牙想要被看到的宝藏，那些侵蚀我们的人总有天会脸颊好脏。有时也早忘了，决定是坚定的语气，只是未来再也不想成为谁反面的距离。以梦为We never give it up 一路向前 And we'll always 随船出发 No matter 一下新的冒险 Yeah去上限量版的黑胶，只要是好的永远经得起岁月的推敲。无论虚拟出怎样的黑料，像自信吹哨，我早已蜕变回进一个不经意的微笑。铺天盖地的称赞着事关蜂蜜，我不想在努力的年纪被好听话封闭，永远都和自己有争议，让生命充满生气。早晚我会让我的名字在奖杯上登记。小心别让勇敢突然待机，前方的路由我帮你开启，最不能去怀疑的人叫做自己。 Yeah yeah Yeah, 以梦为马，一路向前，随时出发，准备一场新的冒险。Yeah, 别为那些不属于你的观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 E 级车小程序，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